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市民社会界元老12月5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并提出了撤销萨德部署决定、恢复南北关系等纠正南朝鲜政治的十大课题。另外，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南朝鲜的基督教长老会12月5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南北经济合作企业紧急对策委员会静坐场举行和平统一祈祷会，要求重开南北合作。